又是大肥看天下的时间，我这个是一个浮动节目，是比较机动性的，即是随意调到本身星期三出，有时星期五，有时星期四。咁呢因为呢我哋呢都同阿萧若元一样啦，佢有啲紧急消息，咁我哋星期二得到呢是一个社会这个有啲热议嘅话题嘅时候呢就会做特辑啊播啊，变咗我就压后咗啦。咁我今日录音呢就係2月25号。咁相信一阵间呢5点钟到会播到呢，因为而家都中午2点零钟。咁三节啦，希望录到啦。因为嗱把声又唔得啦。咁呢有几样嘢讲返个台务先啦。第一就系、是、咧，就今呢两集咧，强国生还者咧，就系、是、阿 MJ 啊、八旗啊、大 V 佢哋咧，就有嘉宾上嚟。咁希望咧，大家翻听翻，尤其咧本身我谂住今日先出强国生还者，寻日咧就我做节目嘅。咁但系咧，佢哋做完之后咧，我都想大家香港人咧，即系听下，早啲听下，就系、是、关于香港人咧喺菲律宾俾人哋老屈贩毒啊嘅时候咧，啊就。俾人哋拉咗，咁而家呢喺嗰边坐緊监，个情形系点，佢有两个朋友嘅，佢有两个朋友嚟咗，咁要现场嘉宾，咁希望大家多啲听下，系一个有質素嘅节目啦。因为我哋而家星期二得到呢个频道呢，呢个台啦叫台啦，就有三个节目嘅，一个就系星期二得到。一个呢就不定时出嘅大 N 啦，生意00001啦。一个呢就可能呢就阿 Johnny 得闲啲呢就有个法律嘅即係几分钟啊十零分钟嘅法律嘅小知识啦。跟住呢就係主打都系强国生还者啦，係咪咁跟住到大肥看天下啦。咁当然最冇养分就我呢个节目啦，因为星期二得到係一个比较贴近时事，同埋呢就脑筋要好灵活嘅节目主持去做嘅。佢哋虽然呢个准备功夫就唔係话做好长，但係佢哋真真正正呢係将社会啊留意緊嘅时事啊或者生活嘅节奏啊，佢哋用佢哋嗰个角度，即係包括我啦，用我哋嘅角度去再演绎一次，同其他嗰啲比较正经啊或者呢就好严肃啊，即係好似啊刘世良啊或者有好似呢陶杰嗰啲啊反反复复啊，唔知佢讲真啊讲假啊，或者好似老萧嗰啲啊一条脉络咁样讲啊，我哋呢啲咁嘅政论节目呢，或者甚至好似Barry 佢哋啊，佢哋即係一味日闹到扑街啊，咁我哋就唔係，我哋就会千变万化多角度啲，同埋我哋会都好笑啲轻松啲嘅。所以呢有个广州嘅网友呢阿佳哥佢就话听我哋节目好啊，因为我哋呢就呢、這个节目呢就有返香港人应有嘅幽默感。咁强国生还者呢就嗰三个哥哥仔呢，佢哋呢就做每一次做节目呢，佢哋个主题嘅。唔系话好似我哋咁做到边讲到边，佢哋系真系设计咗今日要讲啲乜嘢，开头做啲乜嘢 caption 啊，点样做啊，嗰、那个大家点样配合做，佢哋每一集咧个都好有准备嘅。如果咧听开我又好，或者听开星期二得到嘅，试下听强国生还者，佢哋唔系净系讲大陆嘢嘅，都有好多。大陆千奇百怪啊，每一个行业啊，每一个事件发生啊，佢哋都有涉及嘅，可以多啲听下啦。我都系讲嗰句说话啦，我哋香港人或者喺外面生活嘅讲香港，即系讲广州话嘅人，或者大陆叫白话啦嘅人，如果有听我哋嘅频道嘅，可以听多两个节目嘅，系啊。咁咧就跟住就。大 N 啦，即係讲做生意啦，佢做嗰啲叫比较高端啲啦，大陆叫高端啲啦，我哋呢就讲係 IT 啊或者某一类型嘅行业啦嘅生意经啦。咁呢关于香港嘅法律问题呢，可以听就係、是、呢、這个法律指小知识啊 Tony, 咪啊 Johnny 做嘅啊 Johnny 做嘅一个本业大律师啦。咁我呢个呢就真係 纯粹即系自己中意讲讲乜讲乜啦，系嘛？其实咧，所谓大匪看天啊，就是我睇嘅事物，我睇嘅事物喺我眼中点解系咁咧？就是、因为我过往几十年累积嘅经验同埋咧发生嘅事所睇到嘅。咁我哋主要呢几个节目啦，咁如果要听香港01嘅，咁咧就。因为咧就几分钟几分钟啦，咁咧我哋咧就想听众咧就翻入嚟我哋星期二得到本身呢一个台嘅节目嘅度听，即系嚟翻我哋嘅即系自己嘅基地听啦，希望增加多啲 view 啦，因为我到而家 YouTube 都未收过钱，啊都未知点样搞，啊而家希望就陆续正规啲啦，咁啊逢系有质素嘅节目咧就真系嘅，就希望翻嚟 YouTube， 我哋星期二得到呢个频道里边听啦，咁希望啊多啲钱啦，咁亦都多谢阿萧生啦，因为萧生佢就即系有阵时我做节目咧，成日抽佢水，或者有啲咧我哋觉得佢唔啱，我哋都会讲啊，但系咧佢都即系咧大人有嗰个正常嘅胸襟啦，就原谅我哋啦，咁啊变成咗我哋而家咧有三个节目咧，长喺嗰边联播啊。咁咧就啊，即系佢容忍我哋啦都。咁咧就而家讲紧台务咧，就系嚟紧咧就三月份咧会多两个节目嘅。咁今一次出节目之前咧，就会出多个要叫做港台黑白讲嘅，有个节目就15分钟就介绍嗰啲佢哋嘅形式同埋个节目主持嘅。佢哋系香港人移居咗台湾，喺留咗喺台湾生活嘅人做嘅一个节目，咁啊出样嘅。即系唔似我哋啲暗角嘅老鼠啦，佢哋光明正大咁啊出样嘅。咁啊讲下佢几个主持咧，一个杰拉德啦，杰拉德阿霍志明先生咧，佢喺台湾咧都算系一个名人嚟嘅，因为佢专讲波，自己写书，写啲台湾书啊，所以台湾书咧就讲台湾移民去台湾啊，香港人嘅生活点滴啊嗰样嘢。咁我上次去台中咧，佢都有幸咁咧，佢亲笔签名啊送咗本俾我嘅。咁咧就我咧揸住呢本书咧，咁我仔好有兴趣，同佢嘅同学咧就嗱嗱声喺我手上度咧，我都未揸得乱，连都未揸巢佢已经攞走咗啦。因为好有兴趣，因为而家香港人咧移民台湾啦，都系相对热门啦。咁佢咧就系本身咧就讲波嘅，佢有句名言啊。上次我过去嘅时候咧，佢同我讲。就是咧，北京电视台咧就邀请佢过去讲波，但系就想喺佢 Facebook 啊，同埋喺佢台度咧就少讲啲共产党废话。咁咧佢就索性唔开，佢话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又唔系出十斗，又唔系出一百斗，屌得个区区银两两三皮，屌废捻事去，系咪啊？有吉事，所以咧我系一个尊重。啊！呢、這个网友我真系尊重佢嘅。其实我识佢咧，因为老温咧就喺嗰边开公司，香港人喺嗰边落咗地，咁啊生活咗十几年系做贸易嘅，咁啊做生意都 OK 嘅咁。咁啊迟啲啦，佢代理啲冰鲜牛肉面啊，喺香港啲有啲饮食生意做紧嘅。咁起码咧就过后得闲啲啦，睇下佢啲冰鲜牛肉面寄嚟香港，我睇下帮我哋个台啦。咁啊，我哋希望咧就各位网友听到呢个好消息咧，就到时一定个价喺我度即系执翻多少啊，咁啊预订啊，咁希望我赚翻啲啦咁。另外仲有另外有几个节目嘅，咁但系咧嗰几个节目咧有啲一个人上嚟讲啊。即系唔似我哋呢啲咁口水佬啊！即系一个人对支咪可以讲，即系求求其其都噏几个钟嗰啲。咁佢哋咧就做咧就冇咁生动啊！咁希望佢哋咧就再了解多啲啦。咁咧就出完 trailer 之后咧，港台黑白讲咧，系讲香港同台湾分别啊，同埋大家生活嘅一啲事啊，或者移民一个状况啊。咁咧就我哋咧就会铁定喺3月6号出嘅，咁啊每个礼拜出，咁啊每节就半个钟，就每次两节嘅，咁咧就佢哋四个主持咧咁可能轮流啦，咁会继续嘅，咁另外有个讲两性嘅，咁啊有两个靓女加两个男仔嘅，咁而家我哋试紧音，希望就出到，即系3月头，咁啊但系佢哋话再试一集。 咁另外有班咧做制作嘅，亦都喺度做咗三集嘅节目。咁佢哋咧就会做后期嘅，即系有啲后期啊，有啲出样得嚟咧，就有啲设计啊，喺画面上啊，全部都 OK 嘅，喺啲比较有质素嘅节目啦。咁希望佢哋唔好淘汰我啦，因为我都被人淘汰紧噶啦。咁另外咧就关于旅行团。就是想去佛山的3月25、26号原则上的团费呢，现在呢就跟这个达美旅游，即是美食之旅呢，就啲hea团来的，就最好吃好啲，时间hea啲，游下水，有暖水泳池，咁呢有健身室，咁呢就现在佢俾我的价钱呢就唔包食斋嗰餐，就$598年小费，咁呢行程我有㗎啦，咁我星期一呢就同埋呢就我主打食斋嗰间老板娘呢就开个会定咗佢哋食嗰餐饭嘅钱。咁呢就加埋出嚟呢，我就应该喺星期二得到之前呢，我就出埋张图同埋银行入数。如果呢就有网友呢想同我哋聚一聚啦，或者广州、佛山、珠海、顺德嘅网友可以喺嗰日即使唔参加旅行团都过嚟啦。咁各自费嘅啫，我哋係非牟利嘅，我自己嗰份我都自己出啊，即使有节目主人嚟都系自费嘅，就唔会话将我嘅费用呢加喺任何人身上。咁希望你哋嚟呢就觉得超值啦，咁睇叶问馆啦，去睇叶问馆啦。咁而家呢就简介返嗰间主打食斋嗰间铺头。嗰间铺头呢就系、是、我哋一个网友开嘅，佢香港人嚟嘅，好靓女嘅，好有冲劲嘅，咁唱歌咧咪霸嚟嘅，揸支咪，我识咁多人冇人系佢对手，即系唱得好听啊，有职业水准嘅，希望当日喺度嘅时候，佢嗰度咧有呢个可以咧即场献唱一曲，非常厉害。咁咧就佢间公司叫三样堂，喺南海佛山南海嘅。咁呢佢哋呢就最近呢就喺呢个大众点评啊，佛山必吃榜啊，就上咗榜。佢哋呢就主要呢有三间公司，即係三间食店上咗榜，佢係唯其中一间。佢哋呢个大众点评网呢就全国呢就一共有766万间嘅食店嘅食评，就抽出869间。咁呢就其中一间就佢啦，亦都系唯一一间食斋嘅，所以咧我之前去过，咁我有广州有个网友咧，都喺特登咧上次网聚嘅时候咧，佢都特登坐呢个地铁落嚟佛山食过，佢都真系 OK 嘅，好嘅咁，咁咧佢哋咧亦都会喺未来咧就喺呢个广州创意园啊，就将军府嗰度咧就开店，咁希望咧就即系广州啊，或者有朋友去广州咧，喂尝试下，真系坚抽好食。咁啊，讲呢个3月18就网聚，咁呢就早啲联络我哋啦，因为真係要订位㗎。咁我哋希望呢就即係冇目标嘅，总之呢做3月中就3月第一个礼拜应该截止㗎啦。咁希望呢就各位联络我哋啦，就 Alice 佢哋呢就入钱，又系非牟利嘅。咁啊，总唔知呢$300一位，咁呢就到时呢就见下啦，如果有啲新主持呢都嗰时嚟呢，其中做两性生活嗰两个靓女啦，20多岁。咁啊，我啲网友啊鍾意睇靓嘢嘅，即係睇靓女嘅，咁可以都嚟嘅。咁啊$300超值啦，係咪先，起码佢都同你倾下偈嘛。而家大陆啊坐袋消费都5至8-9啦，啱啱啊，一啲大场。所以即係虽然佢哋唔系做呢行嘅，佢哋真系有专业嘅，嚟见下啊，见下啲正经嘅女仔，唔好成日諗啲唔正经嘅女仔。咁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呢就都多谢嘅刘小穗回归啦，俾一啲意见我啦，话我一世人做咁多行有撚用咩，做一行就得㗎啦，咁佢觉得啱。但係李嘉诚都做过穿胶花先做地产，跟住呢就发展高科技，跟住卖橙三支，系咪啊？咁跟住做生物科技，咁咧就原来李嘉诚咁有钱都好啦，佢都唔系净系做一行嘅。咁我希望我做咁多行咧，就拍到李嘉诚啦，希望啊。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啊正式开始做节目啦。 咁啊，点解做三节呢？一节我想讲下我对我人生嘅过程里面有啲事情，咁啊所谓失败论啦。一节咧就想啊讲下大陆啊，同埋咧曾经去过嘅地方啊，发生啲事情啦，或者牵涉有少少生意啦。其中一节咧就开头咧因为短啊，就想讲下香港啲时事啦。因为星期二得到咧，好多时候都系听啊 Tony 嘅。咁啊 ，Tony 一个真系好厉害嘅人。咁咧，佢喺星期二得到嘅网页咧，啊就写咗几句说话，我非常开心，即系睇到之后咧，乜嘢童年回忆翻都翻晒嚟啦。咁一阵同大家讲佢写嗰两句咩非常好犀利嘅嘢啦。咁啦，就先讲啦。曾荫权佢坐监，罪有应得。因为咧破坏咗香港嘅廉洁社会，其实1977年咧成立咗喺 ICAC 咧 ，ICAC 系我哋嘅骄傲嚟嘅。一开始讲嘅就话香港胜在有 ICAC， 但 ICAC 都没落啦。我哋警察用咗30多年，以前我哋僆仔嘅时候好仔唔当差，而家都变成咗神憎鬼厌。即系之前做节目都讲啦，点解7个警察打人系人哋唔啱，唔系佢哋唔啱？佢受咗好大嘅压力，讲好大嘅压力啦。你份粮包埋嘅，一个中学生毕业出嚟打份工，大学生都系10000多元起身。一个中学生毕业做份工，一皮嘢多啲，你凭乜嘢收我20000多元人工？有宿舍，有长粮，有晋升机会，有津贴，多假期。点解？点解你会多人哋一倍钱？系因为你嘅钱就系包埋你嘅压力。如果承受唔做唔住嘅，咪唔做咯。香港有样嘢好噶嘛，你有权拣职业噶嘛，啱唔啱啊？食得即系食得呢行饭，你预咗就唔能够揾呢个做藉口嘅。而家我哋香港啊，最大嘅黑社会犯罪集团啦，唔敢讲黑社会，最大嘅犯罪集团咪你警察差人咯，系咪啊？日日都有嘅偷拍啲靓妹裙底，因为占中嘅时候咧受到好大压力，所以我偷拍裙底啊，呢啲藉口都讲得出。啊！强奸个事主系因为屌你老尾就睇得 A V 多强奸人啊！嗰、那个人佢挑衅我，因为我占中嘅时候咧，我受咗好大嘅精神压力，所以我打鸠佢。乜嘢都关占中事，系咪啊？你老豆老母生 cancer 关唔关事啊？我好少叫警察嚟黑警噶，因为我都仲尊重佢。某部分差人就某部分差人，唔系全部。即系有阵时候我会闹大陆嘅嘢嘅，我闹大陆系闹佢做呢件事嘅行为，唔系闹个人啊嘛。除非你人格真系好有问题，咪闹嗰个人咯，唔系嗰个族群啊嘛。但系而家你警察呢个族群，前日啦吓，据称有38000人，三万有啲报33000，有啲报38000咧，系袭警，唔系系集会，然后公开挺过7个警察。嗰7个打人嘅警察，嗰啲唔系私刑嚟嘅，唔系打人啊。其实个官判得轻啊，因为点可以讲普通袭击咧？普通袭击即系我吐你口水，即系我哋僆仔嘅时候走埋去兜巴打佢瞓觉嗰种。你而家唔系啊嘛，你而家几条友绑住佢，成个人撑起佢去到黑暗，有埋睇水啊嘛？点解你有睇水啊？你光明正大打佢咪得咯？点解要斗埋佢一边啊？点解要有睇水啊？吓，因为你哋做呢样嘅行为嘅时候，你都知道你系犯法啊嘛，咪光明正大咪打佢咯。你绑住做乜啊？7个打佢一个，使捻绑佢咩？我觉得以前啲僆仔黑社会又好，或者我哋僆仔啦吓，勇武啲嘅，或者睇得电影多嘅，啲差佬都话啦，啲差佬又会讲嘅。香港个古惑仔麻娇饭，咦哦，因为佢着住件制服，佢系差佬，佢条气非常唔顺啊，除咗顶警帽， 掹咗个警章，抌埋个委任证，摆低埋支枪同警棍，跟住同你讲，而家今日阿 Sir 抌低晒啲嘢同你隻抽，而家你七个打一个啊，屌你老母！我哋香港嘅古惑仔同个差佬唔妥，佢都系嗰句说话，有捻本事你就除捻咗顶帽，摆低个警章，抌低埋支枪同个委任证，我而家同你隻抽，系咪啊？咁你哋而家做紧啲乜嘢啊？好啦，佢哋判咗两年，系因为佢哋知法犯法啊！喺我哋嚟讲，曾荫权佢系贪小便宜。你问香港十一百个人都系佢贪小便宜啫，佢唔系真系贪污啊！佢都要坐二十个月，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就系前任特首啊嘛，佢滥用佢嘅职权啊嘛，利用佢嘅职权享受咗佢呢一啲飞机啊、游艇啊、同埋住屋啊各样嘢而冇申报啊嘛。你哋亦都系一样，因为你嘅身份系差佬嘛，差佬唔系因为你有辱警罪人尊敬你嘛，而系你个人客人嘅行为啊嘛。我尊重老萧，虽然我及佢，但系老萧六十几岁人对学问嘅追求同埋佢嘅知识非我可比，所以我尊重佢，尊敬呢个人。我哋做人就系咁啦。点解后尾以前李嘉诚好多人中好多人尊重嘅？点解而家冇咁尊重咧？系因为自从佢个仔做咗主席之后，佢起嘅楼啊，佢嘅口碑啊，各样嘢都做得唔好。我哋觉得佢咁样做唔得，所以我哋鄙视佢，觉得佢无良商人。我相信李嘉诚好介意，因为佢都唔算系一个无良商人，即系揸正嚟讲，但佢个楼宇真系同新豪宏基啊、恒基嗰啲距离好远。好啦。讲李嘉诚呢啲咪有骨气咯？我上次讲我冇夹啦，老夹错老萧嘅。佢话佢三仔爷投捻咗行。我上次做星期一我话啦，所有政协签名，包括李泽楷、李泽钜都好啦。但系李泽钜就唔系好似何柱国咁出嚟喺度议案，佢直头唔出现。李嘉诚今时今日我唔提名，就系、是、我唔俾面。你共产党，我唔想得罪你啫，婉转啲。李嘉诚成当嘢啊，走啊，俾你闹啊，话佢啊撤资啊，各样嘢啊，人哋怕过你乜嘢啊？横掂都走咯，系咪先？无求就唔怕你噶啦。田北俊码头，我做惯老板噶嘛，我做惯大哥噶嘛，点做老二啊？点样做僆仔啊？点样打工啊？唔系个个何处国噶嘛？啱啱啊！虽然啊，我就冇即系唔系话乜嘢，即系人嘅人格啊，喺呢件事度就睇到啦，包括曾玉成在内都好啦。佢挺胡须曾，你林郑做得唔好，佢咪话你林郑三姑六婆咯，系咪啊？你点解老懵懂？你咁乞人憎啊？你共产党要用下脑啦，三任。有历史以来三任嘅行政长官，老懵懂由高民望变成咗扮脚通落台，呢个系你支持嘅，啱唔啱？曾荫权都系你哋支持嘅，虽然我知道佢唔系全面得到你哋嘅支持，佢打份工嘅啫，但系系你哋要佢做嘅，当佢做嘅时候，咪搞到而家大头发咯。第三个。就梁振英斗倒晒所有嘅香港人，卒之连任机会都冇。咁你习近平又好，你啲所谓支持北京委任又好，或者假选举又好，你啲所谓建制派，你要諗下你哋选嘅人系咪真系啱呢？你哋支持嘅人除咗利益之后仲有乜嘢呢？三任特首都不同程度咁领嘢。梁振英更加唔好讲啦，周身市如果而家林郑选唔到，佢坐捻硬监啦，系咪啊？我之前做节目都有讲啊，胡苏贞 奋力一搏，咪睇下咯。我当然我买佢赢，从来都到而家都冇动摇过，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用脑谂嘅，包括习近平，除非佢调捻转嚟用个啰柚嚟谂啦。你委任佢，佢就听你讲，冇必要同香港人搞到咁僵啊！你而家你睇下，你哋支持所有嘅警察变成咗点啊？点解三万几人啊？如果你问我，我学下何志光喺度斗古仔嘅，我就话啦，点解有三万几人啦、啊？新义安咪有三万几个会员咯？嗰度咩全部新义安嘅咯？因为向太公开支持佢噶嘛，系咪啊？一个犯罪集团支持另外一个全香港最大犯罪集团，所以做乜嘢都要谂下。仲有你警察冇人唔俾你讲粗口，小市民发泄一下，一公权力喺你手抄张牌，可能佢真系谷气，屌你老尾，捉差又唔见你咁叻，咁呢时候成日讲噶啦，系咪啊？客气啲，以前啲阿 Sir 好客气嘅，但系你呢件事出嚟做。公开屌人老母，以为好好威，你喺台上嗌，下低嗰个跟住你讲，你屌边个老母啊？你而家望住对方嚟讲屌老母噶嘛？你哋互相喺度屌老母啊，带埋老母出嚟啊！如果我在场，我就会问噶啦，你屌我老母啊？有冇屌到先？嗱，使唔使我带埋个老母出嚟先？有阵时讲嘢要负责任，你讲呢句说话好威，即系等于。所有嘅人讲粗口情一时之快啫，包括有阵时我都会。但系你咁样讲，你唔系净系发泄啊，你将成个香港嘅警队毁于一旦啊！你而家问下啲高层啊，都冇人够胆讲话你啱啊！你讲得粗口当然啦，边个唔讲粗口啫？我都唔担保李嘉诚唔讲粗口，系嘛？但系你嘅形象，你着你系代表咗警察啊嘛？你睇下你啲犯罪集团，我哋啲人出嚟游行就叫非法集结。你呢就特别会员大会，你就唔使攞不反对通知书呀？点解？即係因为你警察大晒，咩都唔使你，任你噏得㗎啦。而家香港就係啦，警监会投诉科全部投诉你哋，冇一单你哋唔处理就唔成立。睇朱经纬咪知囉，点解唔交俾个官判呀？跟住你话个官乜乜乜乜，係咪呀？偏黄。你讲乜嘢啊？公权力喺你手啊嘛！甚至好似嗰个谭维珠不捻之所为，你以前身有屎搞的士嘅时候，屌你老尾冇立法局议员做，跟住投靠咗大陆，系咪啊？而家出嚟点讲啊？做廉政公署，你去掌管 ICAC。你自己本身就身有事。第二，你而家仲讲林建岳啊呢啲啊各样嘢，话筹咗500万俾个七国嘅差人，嗰啲啊谂住屌你咯，佢长风唔好面除，点样点样点样，个法律系咁判，咪咁判咯，唔好似许顾纪君咁讲啦，维护法治输咗公义，你打人冇公义㗎嘛。細路仔你教你个仔啊，你老豆老母教仔，喂屌你老咩，佢挑衅你，你打柒佢，你啱㗎。同个仔讲啊。係咪啊？所以谭维珠你咪屌你老咩，淨係屌你老咩，俾钱真係买男朋友囉，冇仔生囉。係咪啊？即係讲呢啲冇意思，臨尾啦，呢節到㗎啦。咁就讲几句说话啦，有本事谭维珠，你话嗰几个差佬一出嚟，你转介咗有啲银行家会请佢哋，公开嗰几间银行系边间银行，你睇下香港人系咪即时取消户口？有本事就公开银行嗰几间银行话会请个七个仆街嘅，到最后尾新蒸头。咁呢就僆仔嘅时候呢又激两句讲句，嗱呢啲说话唔係我讲㗎，我复述啊 Tony 哥㗎咋，佢真係有諗头㗎。咁呢就到而家都未过一月都仲係新蒸头。 咁我哋细细个咧就睇广告，就有句广告叫名言嘅，就系、是、恭喜发财，美元发财，恭祝香港市民大家都发财。而家呢句口号变咗啦，香港警察屌你老母，屌鸠大家嘅老母。哇，真係啊，非常精警押韵。咁啊，多谢 Tony 哥啊，令到我呢有个好圆满嘅结尾。讲到呢度，下次返嚟再讲。